教師的投訴個案，有一宗情況可能較嚴重，正是讓教師書面申辯。對於全港中小學今個星期三起再度暫停面授課堂，楊潤雄說疫情現時的嚴峻程度令人擔心，希望家長信任政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下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是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仍然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回旋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彩堤，反方向出九龙近康湖居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在弥敦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跟联合广场的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在弥敦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跟联合广场慢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到碧丽道去中环。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我翻咗嚟香港公干啊，你同唔同我食饭啫？ 好啊，不过你完成检疫未噶？ 我哋去酒店间餐厅度食咪得咯？ 梗系唔得啦，留喺酒店接受强制检疫嘅人士，严禁喺接待处或者餐厅取餐同埋用膳噶，因为咁样做系有机会增加感染风险噶。 咁等我检疫完通过检测，我哋到时再约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搵工搵工，真系搵就有工做。 唉，又见唔成工啦！嚟咗香港已经半年啦，廿几岁仔，一啲收入都冇，唔通我真系更渣？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要知道新一个单元嘅主角 Ryan 搵唔搵到工？记住留意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迎嚟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见唔到我第二手嘅咩？ 咩啊？ 我开先噶嘛？ 我而家想试下， 嚟过， 好嚟过嚟过嚟过，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报个时先啦、 啊，而家时间啊系2:09， 好啦，跟住之后天气， 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呢两日真系冻咗劲多啊！好似施培添，突然觉得， 我谂紧你， 唔系啊，因为咧，我早两日自己咁理解嘅，因为小弟咧同阿波盛咧，向来都有个咁嘅习惯噶啦，就系咩咧，攞税， 嗯， 系啦，咁你呢几晚有冇攞税啊？ 我瞓嘅时候着都好足咯，瞓醒嘅时候就甩咁啲。 咁、哦、你呢啲唔系叫裸睡啊，你叫脱睡啊，呢啲系咪先？人哋脱衣帽啊嘛，即系一路跳一路脱啊嘛。 我唔得， 如果你直接唔着衫跳，都叫裸帽。系啦，咁你一路瞓，或者一路跳，一路除就叫脱衣帽。咁你一路瞓，一路除就系脱衣睡。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係 keep 住攞税嘅， 嗯， 因為咧，首先，因為我咪話樓，我係咪我冇講今次，因為樓上裝修啊，連續3個月大裝啊，咁所以咧，我係呢2-3個月都冇開過窗啊，一喺正樓上嗰個單位啊，咁、哦、你好驚有啲灰塵 嗰啲車入嚟啊，煩啦， 咁費事搞咁多嘢，咁所以咧，我就呢2-3個月冇開過窗，所以令到我間房咧非常之暖，暖粒粒， 我暖啊，可以， 係啊。你唔使開窗啊嘛，咁、哦、當然夜晚就即係要換氣嘅，咁你空氣流通下，你個人都 夜晚開少少係 OK 嘅。夜晚開少少係啦，咁但係當我瞓嘅時候，我就閂翻埋，因為我驚我第二朝瞓醒嘅時候，樓上師傅已經做緊嘢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夜晚瞓覺嘅時候係非常之暖嘅。咁小弟又 keep 住攞睡啦、，OK？ 好啦，咁啊瞓醒嘅時候都幾暖啦、啊，係咪先？咁唔係好凍啫。咁啊，你知我向來中意著短褲出街。跟住我就短褲一件 T 恤，再加件風褸就行出去啦。哇，咁凍嘅大佬！跟住之後凍到係我嗰日落樓下食 lunch， 我已經覺得哇唔得唔得，頂唔順，要翻屋企拎件褸咁樣。所以我覺得係大家唔為意係忽然之間凍咗咁多咯。 係啊， 因為你上個星期都仲可以著短袖嘛， 一日有一兩日29度咁樣啊。 係啊，咁跟住之後無啦啦早兩日16度，即係一跌跌落13-14度噶咯已經。咁、你16度其實係已經係舊年。唔係，其實而家都12月嘅。 12月其實而家 其實應該要凍嘅。咁又睇翻自己舊年啲相，咦唔係喎，舊年已經12月係著緊長袖褲、長袖即係長袖衫咯。咁、今年係時候要攞翻啲長袖衫出嚟著啦，就係、咁樣啦。 哦，因為我冇啊，冇，我驚病，我直情已經咁凍嘅時候，我冇攞睡啦。跟住我係仲要加毛毡瞓咯，我係即係裏邊擺喺裏邊做嗰個膽咧，因為。平時只係冚一張被，跟住開始覺得凍啦，跟住就慢慢哦，邊度有毛毡，跟住包住喺裏邊咧，就嗰種暖咯。但我就唔夠膽啦，因為我一病，我每年12月呢啲時候咧，由讀書到而家都係超容易病啊，唔知點解。 但係你有冇摷翻啲舊嘅衫出嚟先？ 我嗰啲你嗰長袖嗰啲啊 ，any 任何衫啦呢排，因為我呢排摷翻啲衫出嚟，我發現 嚇， 即係買咗好多冇著過嘅衫咯。即尤其是系你去歐力咧，運動鋪嗰啲，先生加多100蚊多多一件，你可以做會員或者多多個唔知咩6折啊8折咁樣啦，咁啊買埋呢條 legging 咗，咁、你 legging 就好難喺人哋鋪頭度試噶嘛，係咪先？你諗住，唉，遲啲踢波一定著得，一定著到嘅，大碼實冇死啦 ，OK？ 點知原來係咪老虎牌子啊？嗰、那個 Puma。 炮咁啦，好似啦， 炮个牌子，原来佢嘅大码同三间嘅大码系唔同嘅， 咁咪大啲定细啲就 细好多，我完全着唔落咯。跟住我发现我有堆衫，尤其是无论好似即系呢啲 legging 就好啦，或者嗰啲之前咪早排好兴嗰啲打底衫咧，紧身嗰啲打底衫咧，哇！着唔落啊！ 你有一啲噶，你有啲深蓝色嗰啲， 着唔落啊！着唔落啊！ 行山随正嗰件嘢咁样攞下攞下咁 短袖嗰啲系买大咗嘅、但长袖嗰啲买紧咗、因为我以为都系大码实冇死啦，点知原来有分别，咁所以就 欧洲码同美国嗰边有啲唔同可能 系啦，咁所以就企咗喺度啦。 哦，咁如果你咁讲，我都有清啲衫啊，但我同你嗰个情况调翻转啊。 点解呢件衫仲存在喺度嘅咧？我着、 哦， 即系好多衫已经系我着唔落，着唔落有几样嘢嘅，一种就系个 size 着唔落啦，另一种系个 style 着唔落啦，或者有啲原来去咗干洗翻嚟之后缩咗水，但系唔知点解件衫仲存在喺度啦。 哦， 跟住有，跟住其实我个衣柜有好多嘢喺度，但系我真系仲着得到嘅咧，就系、是、你而家呢排成日见我嚟去都系嗰啲 hoodies 啊。即系个衣柜占嘅有六成嘅衫，其实我 都系啲 唔会着噶。 喂，但系你有冇发现有啲订做嘅衫系着唔到啊？ 有， 系清，其实兜咁大个圈都要落呢个位。 落呢个位，有一套西装度身订做。 系系系，讲下呢套西装嘅来源先啊。 几年前，话说 几年前 系 台长个叫我去， 叫我去，诶、欸，又真系， 系啊。 几年前台长叫我去，电影金像奖， 而家个台长 系以前 系 啦， 咁就真系可以用翻杜汶泽嗰个对白啦， 嗰个形容啦， 因为个性别系嗰个性别嚟嘅， 嗰个女人 系啦， 就话邀请我去电影金像奖， 佢唔系邀请你去，佢吩咐你去啫，系嘛？邀请系主办单位先叫邀请啫， 都系嘅， 系咯， 佢吩咐啦， 系啦， 叫我做嘢啦嗰次。咁要去后台嗰度做采访咁样，咁我完全屋企冇一套见得人嘅，唯一套西装剩翻喺度就系当年上妆嗰啲咧， 大学活动嗰啲啊， 黑衫黑裤咁样，条呔仲 系咁样， 鲜色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冇啦，咁啊要买，跟住嗰阵时就闻到有一间嗰啲度身订做铺头，咁啊身边啲人都话，如果你要做嘢咧。点都要有一套， 好似 龙哥 成 日讲呢啲啊，龙哥、 龙哥同黄冠斌都中意讲呢啲宅袋啦，仔呢啲钱要使噶，系啊，唔好悭呢啲啦， 系啦、啊，即系做完嘢翻嚟够钱。 我而家同一齐做嘢，我就知啦，成日话唔好悭呢啲，悭呢啲，买都冇用过嘅， 全部都 系 使。 系啊，你话以前都话佢自己啲钱啦、 啊， 而家 你有份 啦、啊，啲钱嚟噶嘛。 咁啊，嗰時又真係覺得係話前輩搞落咁緊要啦。咁啊，跟住就去咗度身訂做一套嗰陣時，但係度身訂做完之後嗰套係大概個色上身係深藍色，下身係深灰色嘅。 哇，咁奇怪嘅。 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對呢啲係冇概念，我去到嗰間鋪頭咁 suppose 佢。 咁人哋幫你襯㗎嘛？ 係啊， 佢幫你襯到咁啊？ 係啊， 佢整蠱你喎。 我真係唔知。跟住仲要咧有一條咧，呔我話你幫我襯埋色啦。佢嗰啲咩意大利手工呔， 幾錢一條？ 八嚿水 哇！ 跟住佢襯曬成套之後， 手工啤我就話啫， 咪啲手工呔 有乜分別咯？ 咁佢嗰啲佢即係佢手摺出嚟係靚啲嘅質地係靚啲嘅，但其實我唔需要去到咁噶 嘛。係 去到埋單執曬啲嘢之後，翻到去再望張單嚇、啊，八嚿水啊條呔唔係啊嘛？ 咁你成 set 嘢幾錢啊？嗱嗱，首先呔啦， 西 裝褸啦，西 裝褸啦， 褲啦， 連埋仲有啲恤衫有幾件啦， 有幾件恤衫啦， 係啦。 咁有冇嗰啲唔知中間又夾多層嘢嗰啲？ 冇啊，我嗰啲冇噶。 皮帶 冇噶啦，係咁多啦，頭先完咗啦。 哦，即係四樣嘢啦， 恤衫有三件嘅，因為特價， 特價G2000啊，而家 特價先買 恤衫。 如果唔係我呢啲死款，梗係買一件襯到尾噶啦。 恤衫， 恤衫件， 西 装褛， 西装裤，吓四件西装褛， 唔系 四样嘢， 套完四样单品，跟住裤同埋呔，六样 呔一条啫， 一条啫， 咩色噶？ 佢系嗰啲鸭屎绿嚟嘅。 不过呔唔紧要，肥咗都用得着。 系，跟住加埋我谂啊，3000， 哇， 全部嘢加埋，好似啊，定系2000几啊？ 我冇试过，我咁我都试过买件咁贵嘅衫嘅， 三件恤衫喎， 我一件褛买咗2000几咯。 一件褛2000几， 系我有同佢讲过噶。 哦，记得我 火滚忍者嗰件啊嘛， 我真系唔舍得，我真系唔舍得。 我仲以为人哋个牌子平平地，谂住落去扫几件，行到入铺头，哇，唔啦，一件够啦。 我真系 我嗰日仲觉得自己好豪，谂住，唉，唔好提啦。嗰件褛唔系嗰件褛系靓嘅，不过而家好少着啫。 算啦，咁贵嘅其实着出嚟真系唔舍得嘅。 都唔 系嘅， 系啊。不过 anyway 啦， 系啊，咁啊呢一件啊， 其实几多褛啊， 系啊。你嗰一件啊，等於我成 set 嘢咁樣。 咁跟住之後3000几， 係買翻嚟。 着過嗰次啫嘛，係咪金像獎？ 唔係，我之後每次做 MC 都係着嗰套，抵翻啦。 大家自己上網睇，究竟係邊一套？ 其實得一套嘅就話你聽，我每一次做婚禮 我都冇懷疑添。 係啊，我每一次都係嗰套嚟㗎，其實。 啊， 咁跟住早排即係緩和咗少少疫症，早過嚟兩個月，咁啊做 MC 又係幫個 friend。咁然后嗰日，哇！好耐冇攞套嘢出嚟啦，呢成年都冇做过运动，已经好惊着唔落啲裤啦咁样。跟住之后咧，咁喺屋企喎，咁啊着起条裤扣到楼嘅，但系个问题行到出厅咧，我坐低嘅时候，嗰、那个 個士啤胎位頂住啦。 哦，即上身係 OK 嘅， 上身都還好嘅。 唔係，但你士啤胎係咯， 上身都 即件恤衫都已經換咗啦。 件恤衫紧嘅，我要拆开嗰个手袖钮咯，因为佢太紧。然后西装钮我要除低，我去到现场先着。咁条西裤着住咗，坐低已经顶住个肚挤咗出嚟。然后我发现我着唔到袜同着唔到鞋， 系 佢顶住咗啊！ 可惜人类之所以系万兽之王，企喺呢个食物链嘅最高层系有佢嘅原因，因为识得用脑去解决问题。请问呢位嘅人类，你点样解决呢个扣唔到钮嘅或者着唔到鞋嘅问题呢？ 于是乎，我就喺个厅度，我爸妈喺度啊，妹喺度啊，企咗起身，解开裤头钮， 一家大细合家欢嘅时间， 我表演咗好似 offy 咁啊，将嗰条裤解开钮咧，除咗落地，然之后咁咪污到身咯，污到身就着食物。然后着完物咧，就再着对皮鞋，着完先休翻起条裤再绑翻。 即系人哋着完裤绑好晒，就着物，然后摄只脚落对鞋度啦。但因为阁下实在太肥啦，所以焗住要除咗条裤先，着咗鞋先至着裤。哦，我真系冇谂过可以咁样做啊！ 系啊，调翻转晒所有嘢。 你话人类点解可以企喺食物链嘅最高层，系有佢原因嘅。 你明我个适应力几咁之高啊？可以咁样嘅方法都谂到， 即系其实企喺度条裤仲着啱着嘅， 都得嘅。 我想知道你肥咗几多啊？ 其实我真系冇认真磅过， 因为你而家个肚腩系大过我噶嘛。 系啊，突出嚟嗰个幅度系劲过你噶啦，已经。 唉， 我都未磅。好，今日翻去磅下，我都唔系好敢面对啊！你讲到咁。然后我发现咧，嗰日做完婚礼翻嚟咧，条裤爆咗胎啊！侧边嗰啲大髀位完全唔知道啊！ 天在黑，风在急，身躯再细小都不颤抖。贫或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携着梦想出走。不怕酸，不怕苦，窄路还是低谷下又到秋。陪着你无惧穿，仍能仰望闪闪的星宿。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过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比爱。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得到色素。再急，即使没散纸，捉紧你手，淋着雨，仍旧说着笑，要是怀有希望，从来未会将就。不怕等，不怕守，处后成熟一天，让做未走。如害怕谈论爱，仍然格外珍惜这好友。每日都保持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原来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让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算结果，开心过，我唱我的歌，到未来回头定望最初，生命最爱是那一个。若我要喝彩，怎可 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专属气质不会被人海掩盖。让我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被爱。 听过有 Bella 林咏彤的《可不可以恋爱》，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保波城 与保险一， 啊保险一啊，听讲咧你咩都有得保噶， 系你想保啲咩啊？ 我屋企咧又养咗好多小动物啊，有冇啲咩 package 可以保障我同埋啲动物呢？ 你可以买人寿保。 唔系啊嘛，究竟你系有懒音定真系有呢个保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保波城。 与保险一， 保险一啊！听讲你咩都有得保噶、啊， 冇错啊！你想保啲咩呢？ 我同我女朋友一齐好多年啦，我觉得系时候要俾份保障佢啊！有冇咩 package 推介俾我啊？ 送俾女朋友最啱就系买意外保，你仲可以讲欢唔欢喜，意唔意外啊？ 唔系啊嘛，我都想我女朋友系荷里玉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保波城 与保险一， 保险一啊！听讲你咩都有得保噶， 系啊！你想保啲咩啊？ 而家啲通胀咪好劲嘅，我惊第时冇保障啊！听讲有嗰啲咩贵金属可以保值噶，有冇咩保可以推介俾我啊？ 你可以买黄金保， 唔系嘛？咁你系保架单车定系保啲黄金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保波城 与保险一。 保险一啊，听讲咧你咩都有得保噶、 啊。系啊，先生，你想保啲咩呢？ 我见而家咧啲粮食短缺，我惊迟啲冇嘢食啊。有啲咩保啱我买啊？ 我惊肚饿啊嘛，你可以试下买芝士孖宝。 唔系嘛？我觉得猪柳大汉堡好味啲、啊。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保波城 与保险一， 保险一啊！听讲咧，你呢度咩都有得保噶、 啊。系啊，先生，你想保啲咩咧？ 我最近咧个肺有啲唔舒服，唞气唔系好顺啊，好似成日唔够气咁啊！有冇啲咩保啊啱我买啊？ 哦，唔够气最啱就系买小气宝， 唔系嘛？我而家就想写你落本小气宝度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保波城 与保险一， 保险一啊！听讲咧，你咩都有得保噶、 啊？系啊，你想保啲咩咧？ 我成日咧都要应酬啊，晚晚都劈酒饮到个肝好似出出地事咁。哎，我又衰啊，中意饮酒，有冇啲咩保啱我买啊？ 中意饮酒嘅人可以考虑下买酒保，唔买就酒保。 唔系嘛？但你连食两下字又几犀利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保波城 与保险一。 保险一啊，听讲你咩保都有得买噶喎呢度。 系啊，你想买啲咩保啊？ 哦，同我老婆啊，有咗小朋友啊，有啲咩保可以等我小朋友第时生活有保障啊？ 送俾细路哥最啱就系送呢、這个有妈的孩子抢个保， 唔系嘛？唱得咁鬼难听，系咪鬼唱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02宗新型肺炎确诊。本港昨日新增112宗确诊，累计6701宗确诊个案。另外，康文署表示，知道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日前曾经到访深水埗区北河街体育馆，署方随即安排全面彻底清洁和消毒。北河街体育馆现时已经暂停开放，听日早上7点重开。南丫海难家属去信死因庭，要求复检，决定召开死因研讯。有家属质疑，唔召开死因庭系咪因为政府想隐瞒事实？而有家属话，召开死因庭可以发挥砌图效果，拼凑更多事实真相，向家属有所交代，当中牵涉公众知情权。另外有家属话，马尼拉人质事件即使发生在海外，亦可以在香港召开死因研讯跟进。南丫海难涉及39个家庭，质疑政府官员已经遗忘他们。协助家属的民主党成员、本身是律师的陶谨申话，开死因庭或许可以披露更多资料，挑战既定立场的官方结果。他举例说，近日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研讯反映事实可以峰回路转，如果最终不召开死因庭，他们可以向律政司提出要求开庭，或者向高等法院申请，再由法院命令开庭。陶谨申亦促请警方就事件悬红，继续调查事件。警方话，昨晚9点半在巡查旺角区一带酒牌处所期间，在砵兰街160号一间食肆拘捕两名男子，他们涉嫌管有违禁武器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警方话，在食肆内发现一支怀疑伸缩棍、15个头盔、1个盾牌、15个防毒面罩、2件反光背心、3个护目镜和一些印有标语的横额。经调查后，拘捕两名分别是25岁和29岁的男子，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明年1月上旬需要向警方报到。另外，警方昨晚巡经豉油街近上海街交界时，发现一名男子怀疑展示一幅印有标语的横额，经调查后将他拘捕，他涉嫌煽动意图罪，正被扣留调查。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在社交网站表示，对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5亿多的明日大屿人工岛相关研究拨款申请感到失望，认为大规模填海造人工岛将会令香港成为全中国在自然保育方面最落后的地方，违反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令香港蒙羞，亦令作为公约缔约国的中国蒙羞。林超英说，质疑没有科学的需求研究，亦没有经过正式可行性研究，是闯出行事。他担心会因为考虑欠缺周详而花费冤枉钱。他强调建造人工岛是没有需要，亦必定会造成破坏，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质疑硬要兴建人工岛的原因。 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同埋今晚天晴干燥，今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上去石硖尾水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车龙仍然都是未消散的，龙尾排到过去白雀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回旋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彩堤；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弥敦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联合广场一段需要慢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弥敦道因为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联合广场嘅慢线是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到碧丽道去中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究竟是人控制科技，定是科技控制我哋？ 有啲朋友会用贴纸咧遮咗嗰啲电话镜头去啊，佢话惊咧嗰啲黑客咧会喺嗰度睇到佢啲生活。 有出嚟讲嘢， 而家佢乖咗啊！之前我成日录下音自己同佢讲嘢。 你咪请佢食糖啊！呢个 事件嚟嘅。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CIBS 人人广播制作萧炎平， 十三个 OT 的少年主持陈守贤，希望透过圣经人物的广播剧借古喻今，带出道理。 十三个旧约圣经的人物，在他们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变幻或者是不同经历里面，怎样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实在，以及经历到上帝的安排。 守贤参与 CIBS，让更多年轻人得到启发， 希望藉住呢个节目能够去传递一啲嘅正面圣经嘅信息，一啲嘅真理。无论系个广播剧嘅参演啦，一齐去做访问啦，同埋之前之后我同佢一啲嘅对话，让年轻人有所参与，对社会产生一种嘅归属。我真系睇到年轻人佢哋嘅成长， 而佢自己亦有所得着。 对于譬如我哋一班嘅基督徒嚟讲，我都学到好多知识啊，开阔咗我嘅眼界。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以屠肉做题材的港产片，由谭耀文、张继聪、张建升和柏天南主演。麦浩邦导演看中柏天南哪一个特质呢？ 柏天南为什么会适合呢？就是因为他靓仔，我觉得他的角色里面是被人恰呢，我就觉得好啊，拿个靓仔来恰下挺好。 因为你不会玩一个即是样样衰衰的这样。 即是当然打个靓仔好玩啦，不是就是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私分，你觉得唔结婚系咪等于唔爱先？ 啊 ，Kitty， 咁你觉得结婚系咪就等于爱先？ 咁爱咪结婚咯，唔结婚咪就系唔爱咯。 结婚嗰啲又系咪一定爱先？而唔结婚嗰啲又系咪一定唔爱先？不如今日星期六晚10至1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慢慢再讨论啦。 等阵个题目系咩话？ 喂，你问先噶，咁一系嗌下同事一阵间播多次条宣传声带过你听咯。 你有读 fashion design， 你觉得阿一适合着咩 style 嘅衫咧？ 一般工装 feel 咯，佢而家个头发个造型咧，扎起啱啱好，好似嗰种日本男仔嗰种笔记。 我系 Fiona HHW，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一位高妹啊， 系啊，好高啊，自称自己把声好难听啊， 系 一戴咗 headphone 就哇，真系好难听。 佢个名字啊叫 Fiona， 咁喺 IG 可以 search 到 Fiona HHW 就可以见到啦。你好 ，Hello， 做咩觉得自己把声唔好听咩？ 太嗲啦，好牛心，因为我以前有玩 live 噶，即系可能好自然就会。阿多姐咁样，哇！ 哦，一示范就明白 啊，真系起晒鸡皮我自己都。 但我想知嗱，你咪嗲声啦，有啲男仔会中意噶嘛都。咁、你身边嘅男朋友啦，例如 身边嘅男朋友， 我本来想讲 身边嘅男朋友， 我本来想讲朋友，但系、朋友嗰啲都算啦，最紧要都系男朋友啫。男朋友对于你呢一把声，佢系。中意唔中意定系点咧？ 中意啊，好中意啊，但我唔中意啊。 佢中意到咩地步啊？有冇系咁听你啲 voice message 啊？ 佢以前系睇 live 识嘅，其实， 嗯， 睇我 live 识，所以佢系中意我把声。但系咧一齐耐咗之后咧，你知发脾气女仔讲嘢系好乞人憎噶，真系好恶噶嘛。 系， 佢都会讲话，你以前唔系咁噶。 我想知道你发脾气嗰把声系点噶？ 即系等紧压沉啲咯，即系而家咁样。 我而家壓低咗， 而家壓低咗， 壓低咗啦。 正常講嘢咧， 嗱你啊當阿一遲，阿一而家遲到你鬧佢啊？做乜你又遲到啊？如果你要鬧佢， 係啊，我鬧人都唔係好惡嘅咋。 哦，咁樣咯，係咪啊？ 係咁樣咯，呢個聲咯，即係可能幾點啊？唔好再遲啲咁樣，即係佢有時會賴，佢會賴話咩地鐵揸太慢喎，真係好嬲咯。 即係你唔得賴皮招數嘅， 唔得你要認自己做錯咩？遲到就係遲到，都要你講清楚你嘅原因。 但佢認咗係咪就 OK 先？即係就冇事㗎。 咁、如果佢話巴士揸太慢咧，今次係 都唔得，你自己識預時間㗎嘛。 但係佢話我真係預唔到個司機今日揸得好安全喎、 啊。咁咪又係咁咯。 好大粒水啊！ 第一印象， 先嚟咧，第一部分系第一印象嘅。咁啊，呢一个题目就俾你估我同阿一，边个曾经试过为咗女朋友啊而买咗主题乐园嘅全年套票咧？呢、這个题目嘅原因，因为见到你嘅相啊，或者你之前有啲 story，我见你好似都几钟情去主题乐园嘅，成日都会有啲相啊咁。咁所以就俾你估下，我哋两个曾经边个为咗女朋友做件咁嘅事咧？ 阿一咯， 系 有喜感啲， 有喜感我个样， 即系好衬到主题乐园啊！佢个样， 唔系即系似会陪女朋友做呢啲个 feel， 我唔知道。 系 咁，佢个样似系冇女朋友咁样， 系自己买俾自己入去玩咯。其实系 唔会入咯，感觉就系、是、 哦，即系好唔衬喺企喺米奇老鼠隔篱嗰啲。 佢好似會配合女朋友嗰種，即係你頭先都會係咁問我嘢嘛。 係，好，你平時估嘢都準唔準咧？你覺得自己 準？ 咁喺唔準呢方面咧， 你都幾準啊？你係估錯嘅。 我係入到主題樂園會黑面嗰啲人嚟嘅。 哦， 我係我都 OK 入去玩。 所以你有買過啊？ 嗰陣時係啊，個女朋友佢睡我嗰時讀大學嘅時候去過一次，佢就話：喂，不如我哋買主題樂園嗰套票啊，唔知咩金卡銀卡嗰啲咁 樣。 咁我就睇得好 firm 喎，你睇你有幾張喎、 啊？咁、啊、其實因為香港嗰個好細嘅嘛，一日玩曬啦。跟住佢話：，嘿，買咗個套票，得閒入嚟食個 lunch 或者晚餐都抵啊！ 睇啊！ 你都係咁， 你認同啊？ 唔係，即係你入去，你為咗好放鬆嘅心情噶嘛，成日聽住啲 Disney 嘅歌。 我山长水远坐入去东涌个小姐。 你住边先？ 我住喺九龙区，我嗰时翻，但嗰时翻紧工噶啦，好似已经系、哦，所以佢系话，诶、哎，咁放工啱啦，去东涌嗰边去主题乐园食个饭，几好。 飞咗啦，系咪呢个？ 系啊系啊， 飞咗啦， 死啊死啊死啊！ 但我真系买咗，而最惨系买完之后， 喂，有啲理由唔合理，即系等于你男朋友话地铁迟到咁样， 其实系 friend 嚟噶。 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咁我真系得闲，我哋香港又冇地方好去，咁得闲入嚟， 就 系、 是、因 为 咁。 但唔係入嚟食飯， 你唔好同我講我放工入嚟啊嘛！我放工夜晚兩點。 因為我以前大壓力嗰陣時咧，大學係真係會特登走入去自己玩過山車，跟住就玩完就好爽咁樣就翻屋企 咯。真係好好玩咩？ 一樣我估到嗰啲 嘢嘅咋。冇地方去嘛，又唔想使啲咩钱，入到去其实都唔使使钱，系俾车费啫嘛。 但你本身使咗嗰度钱都好大度，你可以使喺其他地方嘅钱。 但你去一次就回本咯。 你咁讲有冇得搏嘅？合理过话入去咩食餐饭咯？最惨我真系买完之后冇再去第二次啊嘛。 哦，系啊， 最惨系呢样后屘 散咗。 系啊系啊，好似真系啊，好似真系啊，嗰樽嘢未用完就散咗啦。 好 mean 啊佢呢句， 系啊， 无啦啦阴啲阴啲喺个唔听唔到，散咗 散咗。 系 我听到，但你讲得啱。但你话中意入去玩系即机动游戏嗰啲， 我本身中意玩机动游戏， 系 啦。 咁点解唔去另外嗰个咧？ 另外嗰个上年有续。即系有 埋，如果香港有仲有埋丽苑，你会续埋丽苑嘅， 系啊， 维园主题乐园你要买埋嘅咯。 我纯粹只系想玩刺激嘅，可以嗌嘅嘢。 我转头俾条片你睇， 呢个肥仔都试过。 系啊，我好惊玩呢个主题乐园啊，我唔系即系好惊玩机动游戏咯，但我好唔中意去主题乐园，尤其是系老鼠嗰、那个。 哦， 我觉得好阴功嘅啲工作人员。 辛苦嘅夏天啊，特別係 係啊，我覺得哇，身水身汗，我就覺得唔好排隊影相啦，佢哋快啲翻去休息室休息， 放佢啦。 係啊，所以我入到去黑面，我覺得好似一個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嘅一個邪惡嘅產物， 係， 所以我好怕去呢個地方。 女神大揭秘。 咧，我哋有一个女神大揭秘咧，就系想 Fiona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就系我由中学开始就会压低自己把声讲嘢，因为我中学试过俾人排斥嘅，跟住咧我系唔知道原因啦，然后到后屘好翻之后啦，就问翻嗰个人咯，我点解你嗰阵时唔中意我？佢话我觉得你无辜眼同埋成日扮嗲好乞人憎。 哦，嗱，听过啲眼仔，你冇经历呢啲啊嘛？ 我听过，但系 男校有冇呢啲噶？ 冇噶， 即系话个男仔好嗲啊，冇排斥佢。 系咯，即系同埋你知道。你一俾人排斥，嗰啲男仔就會護航噶啦嘛，咁就仲乞人憎啲。 哦， 係喎、 啊，你試下壓到最低啊！ 最低噶， 鄭子誠咁樣啊？ 唔得啦，好低啦已經。 你而家嘅好低其實都屬於偏高嘅，因為 哦， 係啊，即係聽落去都係。跟住所以嗰時排擠嗰種，佢哋係即係唔侵你玩啊，掉你書包啊嗰啲咩都出 場。純粹唔侵我玩。 係。 但好快就冇嘢，因為我中意 未 就拍拖，係變聲同埋， 係 即係冇咗。其他男仔嗰啲，即系你知女仔之间会咩噶嘛？ 系 会咩噶？女仔之间 会觉得你以前系讲发姣啊嘛，中学而家系收兵啊嘛，系咯，暴露咗年龄添，系咯，之后拍咗拖，所以佢哋就冇话讲啲咩咯。 但系固然之初恋嗰个拍好耐噶， 嗯，七年几。 哇！為咗自己安全應該嘅， 你中嚟緊嚟緊嗰七年嘅中學 交俾你啦，男朋友，你唔好同我散。 我六年中學啫嘛， 七年嘅中學。 為咗我嘅安全，你唔好同我散啦，咪又俾人排擠啊！ 咁但係七年係咩原因？ 誰家佢會聽到噶？ 唔會 唔會，我哋節目冇人聽㗎。 係啊，唔使驚，咪錄完播㗎，我哋自己開心㗎啫。 其實我覺得呢個好 depends 個人個心態啦。我嗰陣時係覺得佢係。思想上出軌，即系咁我即系由细个拍到大，我会 prefer 同佢毕业之后就结婚，咁之后佢就恒大啦，咁之后即系成日 我都入恒大也分开， 佢就成日同啲女仔倾偈，即系上妆嗰啲，你知玩得好咩噶嘛，咁我又好接，跟住我就唔系好明佢嗰种，即系我唔明点解一定要上妆嗰啲啦，咁就有问题啦，咁嗰时我屋企人又出意外，跟住我就好大压力，跟住。他就说他自己都有压力，所以他不想将他的压力加到我身上。 他是不是拍你膊头啊？ 唔係，佢就揾其他女仔傾偈。 哦， 跟住其實傾偈咧都唔係一個問題，我覺得，而係佢， 我哋而家都係， 係咯， 佢沖完涼、做完運動嗰啲相，整上半身冇著衫，佢就 send 俾嗰啲女仔，但係冇 send 俾我。咁我覺得呢啲行為已經係、哦、 你 send 俾又唔緊要，你唔 send 俾我咧，我想睇啊！ 我說服唔到自己去接受呢個行為係冇嘢咯。 哦，我明白，我明白你意思。 我想知佢點 今日嗰個 send 埋俾你會唔會好啲？或者你有張 exclusive， 至少佢有得兜咯。如果佢 send 埋俾我， 哦、但係 mass 係啊 ，mass mail 我 send 咗俾某 professor 咁樣。 但係佢個 explain 係佢話即係好似 Snapchat 咁啫嘛，我純粹 send 啲 day life 俾人啫嘛咁樣。咁但係嗰係 WhatsApp， 同埋佢唔止 send 俾一個女仔，係、幾個，跟住又冇 send 俾我咁樣。仲有佢睇下上裝啲相，佢玩嗰啲，佢完全冇 send 過俾我，冇同我講。咁我就覺得呢個行為係。唔係咁好咯，咁嗰陣時就講咗分手，跟住就冇耐佢就同咗第二個女仔一齊，跟住就俾我啲 friend 撞到幾次影相俾我睇，咁我覺得你咁快就可以拖第二個女仔，其實你應該一早都有啲嘢噶啦，如果唔係冇可能啊嘛，我唔知喎，係、咯，就咁、就散咗。 但係七年你自己用咗幾耐去？ 一年， 嗯， 即系一开头你只系净系识喊嘅啫嘛， 哦，所以就要去玩过山车， 系啊， 就系嗰阵时， 系嗰阵时， 同埋嗰阵我出意外。 sorry， 我想知你玩过山车系喊定系嗌定 嗌嘅啫，嗌， 哦，冇喊嘅， 乜做乜嘢 ，creepy 喎， 有啲水滴紧落嚟啊， 我想录低你哋个样。 哦，就通啦呢件事而家，所有嘢而家通啦。 咁如果你话咁样买年票，我觉得抵啦。 我咁啊觉得应该啦，你要走出个伤痛就应该啦。 我分手我买几廿件玩具啦， 系啊，呢个啱数啦，呢个我掰你啊，而家应该添啊，买金卡啦，应该嗰阵 时。系啊，所以咁跟住之后就再加上屋企人嘅意外，就有啲压力。 系啊。 咁你後屘有冇再見翻呢一個初戀男朋友？後屘分咗手之後， 有，因為佢拍咗冇耐就，即係其實佢同我解釋就話佢唔係真係 exactly 同個女仔拍拖，但係有拖手，但係就只係揾個人 cover 下，即係呢段好亂嘅時期咁樣，跟住冇耐，好似三個月就翻翻嚟 Poly 揾我， 係， 咁佢就日日都喊，然之後話自己有情緒病， 係， 係啦，咁就我就嘗試即係同佢。講翻嘢，因為好易心軟，跟住就覺得啊好慘點點點咁樣，同埋其實佢以前都幫過我好多嘢，跟住就講翻嘢啦。就我以為十二月嗰陣時以為可能可以一齊翻，但其實唔係，因為咧佢做嗰啲行為係佢 delete 曬佢 IG 啲女仔朋友，跟住就想 show 俾我睇佢真係改過咁樣。 點知有第二個 IG？ 唔係咯， 唔係，但係佢係。即系我哋就嚟一齐翻嘅时候啦，佢就同我讲话，佢觉得自己冇朋友。我就问点解咁样，佢就话佢望自己个 friend list 觉得佢冇朋友。咁我就觉得佢言下之意系咪真系讲我搞到你冇晒你嗰堆 friend 咧？咁样即系你啲 friend 咪就得女仔咧？其实唔系噶嘛，即系我就听到好难受，我就觉得其实冇可能即系彻底解决，因为佢系一个好 social 嘅人嚟嘅，系啦。咁我觉得你做翻自己咯，咁我就唔一齐翻。 咁但係係咪真係你係即價值觀上係唔係好接受到有女仔 friend 咁樣？ 唔係，但係唔好咁樣 keep， 即佢講嘢咧係好曖昧嘅。可能我哋去俾錢咁樣去買嘢啦，佢可以收即係埋單嘅時候同我嗰個 sales 講話咩？話咗係咪可以揾翻你先咁樣？即我覺得多咗咯。 點解咁似我阿媽買餸？ 下次你有咩平啲先？ 即系佢系对任何人都系咁嘅， 但系女仔 sales 嚟噶嘛，我就觉得多咗咯。 佢哋男 sales 有冇咁噶？ 佢冇啊， 咁合理嘅呢个我都理解嘅。咁呢个系第一个秘密就系你要压低把声讲嘢啦。第二个秘密系， 即系而家翻 full time， 你知画图系自己读马边有个电脑咁样噶嘛，跟住就画画下可能会开自己啲嘢嚟画，即系出面接 freelance， 然之后老细一出嚟我就。跟住就扮做嘢咁樣。 有冇啲 shortcut key 係可以即刻轉到個畫面？ 我唔識啊。 哎呀，要學啊嘛！ 但嗰時你畫自己嘢嗰啲係啲咩嚟？因為你本身係讀 fashion design， 跟住做 graphic design 嘅嘢咁樣。 其實都咩都試過，我試過咪又會出廣告相嘅，有時咧。執唔切相咧，我都會偷偷地喺度放到自己個樣勁大，跟住喺度執嗰啲皮膚啊嗰啲。 等你睇唔到我做緊咩，一撇嘢咁。 係係，佢一咩嘅話，我就移去膚色嗰啲位，佢就睇唔到我做。 呢種辦公嘅技巧好緊要啊！呢啲咁，但係而家就即係辭咗職咁樣就咁，跟住諗住係做啲咩咧？ 做男裝設計。 咩類型嘅男裝？泳衣啊，定係 日系工裝？ 啊，即係嗰啲工人嗰類。 點解你第一時間都係諗到工人褲嘅咧？ 工裝啊嘛， 不得了！ 你又講日系喎，諗起好靚好似。 不如你解釋下咩叫日系工裝啊？ 比較闊身啊，跟住 functional 啲嘅，即係可能好多袋啊。 哦，即係嗰啲闊腳褲，之後好多 pocket 喺度。 係啊，係啊。 咪就係 工人褲咯，係啦，我就係想，我就係工人褲咯，加條吊帶咪嗰啲咯。 唯一嘅分別就係佢咩布咯。 系啦， 牛仔布。 但我都好担心一样嘢，就系香港男仔咧唔系好打扮。 香港男仔喺翻工嘅时候都唔系 好打扮。你见呢度在座两位100%都唔好打扮。 其实我打扮噶，不过唔系今日咯。其实我打扮早噶啦。 不如你设计波衫啊，一会疯狂帮衬你。 不如设计波衫啊。 但你要去到辞职，跟住之后自己 start 一嚿自己嘅嘢，谂咗几耐先够胆做咧？ 其实咧，我一毕业。翻第一份工冇耐咧，我就已經儲夠錢，跟住就試咗噶啦。但系就俾人呃，即系我係揾大陸廠嘅，跟住我俾曬訂啦，俾咗30,000訂，跟住佢同我講話啲貨扣關，咁啲扣關有文件，咁我叫佢 send 嚟俾我睇啦。佢話唔可以，即系唔容許啲文件係經呢啲流出咁樣之類，又推搪咗，跟住就話叫我要俾埋尾數佢先可以幫我寄批貨過嚟。咁我咪即系俾人揾笨。我即系我后屘我话你一日唔寄批货嚟，我都唔俾尾数，跟住佢就真系不了了之消失咗，跟住我就俾人呃咗。 但系冇即系冇识人去斋点样去联络呢间厂定系？ 呢个系以前读书即系 professor 介绍嗰啲大陆厂。 professor 咁样嘅。 但系其实唔 系咪有勇抽啊？佢 冇，我妈都系咁讲。 好直路嘅人 professor 介绍 啊，系佢哋都唔熟嘅原来。 哦， 所以 咁 professor 都无辜嘅， 系咯，所以都冇办法。 你想同 professor 讲声对唔住， 你都帮咗我好多嘢， 帮咗好多。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 Fiona 玩嘅。呢、這个心理测验个情景系咁样嘅，就系食快餐嘅时候，你会先食啲乜嘢咧？有 A、B、C 三个选择。A 薯条 ，B 汉堡包 ，C 野人。 汉堡包。 哦，你拣汉堡包嘅。阿一你系 汉堡包。 咦，我拣薯条，因为薯条要趁热食。 我间唔中会饮啖汽水，饮一啖汽水，湿一湿个口先咯。 汽水一定系最后先饮噶，因为我会好快饱。 哦，咁系最平嘅嗰样嘢，摆厚啲都啱嘅，饮唔晒都唔蚀咯。OK， 所以你两个拣汉堡包， 汉堡包 啊，我系拣薯条嘅咁。咁但系呢个心理测验究竟反映啲咩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揭晓啦。 追赶快追，赶快追，不要落魄。晚阳悄默，被蒙面竟如落甲。彩虹的咖啡色，早已落五卦。文青衬衫加上干发来自他，花几个钟收圣灯。 公众新闻之前听过有当嘅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当代生活指南》。新闻翻嚟会继续有 Fiona 喺度。 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闹。而家中国将前两个问题解决咗，必须下决心解决挨闹嘅问题。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干燥，今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制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北角码头。喺九龙区方面咧，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龙排到石硖尾水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回旋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窝尾。城门隧道公路落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卫景园对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美林村。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九龙城东正道呢，因为较早前有爆水管，现时来回方向近乐善道一段仍然需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 D 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就喺东正道呢，因为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乐善道一段仍然需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 D 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同埋江乐道西水街桥面东行。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 Home Show Baby 要 Safety 剧场。我桂花田咧喺剧入边咧系一个好恨抱孙嘅奶奶嚟嘅，买咗个机械人 B B 训练乖仔同埋新抱臭仔。 啊，那个角色都几似你，够晒奄尖声闷啊，桂奶奶。咁我生之后咧就系一个发明家，那个机械人 B B 咧就系我发明噶啦。 可惜呢个角色唔似你咯。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12月8日开始，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士电台播出， 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荡也荡，吹吹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你中意嘅老师。 我哋中意嘅老师，佢就叫陈老师。佢我哋12年班班主任，佢有咩问题咧，都会同我哋去解释，或者有啲唔开心咧，都会安慰我哋。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究竟是人控制科技，定是科技控制我哋？ 有啲朋友会用贴纸咧遮咗嗰啲电话镜头去啊，佢话惊咧嗰啲黑客咧会喺嗰度睇到佢啲生活。 我出嚟讲嘢， 而家佢乖咗啊！佢之前我成日录个下音自己同佢讲嘢。 你咪请佢食糖啊！呢个 事件嚟嘅。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Fiona， 你有读 fashion design， 你觉得波性适合着咩 style 嘅衫咧？ 文青咯，又高又瘦，就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咁。 我系 Fiona HH Dub，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的嘉宾是有 Fiona 的，剛才在 break 的时候我们一起享受了一段欢乐的时光，看看阿一当年去台湾的先祠堂那段片， 玩个机动游戏啊， 大家如果今天不好开心，你可以现在上 Facebook 再看一次， 找回那段片再看一次， loop 完再 loop 啊。 剛才 Fiona 听有什么感受？ 笑都停不到， 听他被人逼上那只拆船的样 子。不要啊 喂啊，喂啊，我真的叫不好不好， 做什么 不好些什么系啦，咁啊可以睇下啦。咁我哋而家咧玩一个心理测验，我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食快餐嘅时候，你会最先系食以下嘅边一样嘢咧 ？A 咧就系薯条 ，B 咧就系汉堡包 ，C 咧就系嘢饮嘅。咁我哋各自都有选择，咁我哋就揭晓究竟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C 嘢饮嘅朋友，代表你成日都系跟感觉行事嘅。你觉得另一半令到你睇得顺眼就得噶啦。靓唔靓仔，靓唔靓女冇乜所谓。不过如果能够俾小惊喜你嘅人呢，就最能够令你动心啦。咁究竟好似波神咁样揀咗 A 薯条，又或者好似阿一同埋 Fiona 咁揀咗 B 汉堡包，又代表緊你心底里面最想揀咩情人呢？ 心理龙爪手。 咁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其实系想即系睇下你心底里边最想拣啲乜嘢情人嘅。我拣薯条嘛，代表啊，我中意拣啲有钱人，又或者靓仔或者靓女。我一个极度先入为主嘅人，咁cheap嘅咩？我原来系啦。佢话如果我觉得咧对方唔够靓仔或者靓女或者唔够有钱，我就唔会想进一步交往啦。我冇咩补充啊！呢个我都唔知道自己潜藏系咁 cheap 嘅，所以有呢个节目都可能睇样叫人上嚟啊！好直接啊！今次呢一个 汉堡包咧， 汉堡包你两个都拣啦，代表咩咧？ 你哋最在意另一半散发出嚟嘅气质，要求， 黐 字，嗯，系啦， 黐字即系种东西先俾你高埋的。 我以为你想讲黐线添，黐线， 他来自你身边的人，同时也来自你的朋友，你捆一些好人， 人啊、 你的黐线知不知 道好啊？捆一些坏人，那黐线都坏啦，边有得拗？呢个经典啊，呢、這个都经典、這個。 我早两日先又翻睇， 所以系要求人品好嗰啲人啊，系啦。咁啊，就不拘小节啊，善良嘅人咧，就系、是、你即系、就是、会拣另一半嘅一啲条件嚟嘅。所以你对朋友啊、动物都好有爱心，系啦。你哋觉得系唔系咧？ 梗系啦。如果唔系，头先嗰个就唔准噶啦。 老虎喺度冲出嚟话系啊嘛，冇话一定要准嘅。 咁不如讲下你觉得有啲咩嘅条件啦？ 系你拣另一半嘅时候， 系拣黐字 善良咯，一定要唔好。 冇精神上出軌啦， 系咯，最憎。 唔係唔係，嗰、那個善良嘅定義係咩先？即係行過扶阿婆過馬路， 又唔 exactly 一定要做呢啲嘅，但係唔好害人咯。我唔知喎， 唔好殺人放火嗰啲， 即係屋企人嗰啲基本啦、 啊。但頭先你話唔好咁八婆嗰種，即係唔中意。 即係有啲男仔好中意講人壞話噶嘛， 係， 真係覺得好煩。即如果你話係基嗰啲 friend 就冇問題，即已經慣咗。因為我讀嗰科其實好多男仔都係就慣咗佢哋個痛，但係如果男朋友咁樣，我就覺得成個女人咁。 咁如果好似女人咁樣抱怨咧、 啊，我而家我都係。 係咯，即嗰種 係啦， 唉，耳濛濛咯。 係啦係啦，即嗱有兩款噶，有款係好似啲阿婆咁樣，係啲阿婆好似咁。 好多耳聲詞， 你諗下以前僆仔唔食飯嘅時候，阿婆就係、是、又唔食飯，佢係總夫人做，但係佢從來唔會出聲話你噶， 係 啦，呢款有一款女人嘅嘢啦，另外一款咧好似阿媽咁，哎呀話咗你噶啦，叫咗你點樣點樣點樣噶啦， 你食飯唔食飯邊快高長大咧？ 係咯， 佢有兩種都唔係喎，但係佢會抱怨自己 少女嗰種 生活嘅嘢咯， 嗯， 即係可能 assignment。冇錯事，佢都可以講，唉，都唔知點解冇錯事。個 professor 真係黐線嘅，叭叭叭叭叭叭，我就覺得讀出嚟咁噶啦，有乜好遠啊？ 但係你又接受到嘅？ 啊，我俾多一年時間自己咯。 咦？唔 係因為 咁出年又要買金卡噶咯， 就要入去嗌下咧。 我覺得如果佢有上進心嘅話，就算遲過我 grad 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起碼你會為將來諗噶嘛。 嗯。 咁但系如果你一直都處於啊，我仲係唔想畢業啊，咁樣 hea 下咁樣，我就唔得咯。 但係佢知嘅呢、這個， 佢知啊，所以佢其實讀埋呢個 Sam 就畢業噶啦。 嗯， 但係性格上係 OK 嘅，即係嗰種抱怨。 超好脾氣佢。 哦， 即係頭先嗰啲抱怨對外面嗰啲人嘅啫，只不過係。 係啊。 哦，咁你有冇同佢講過，即係叫佢唔好抱怨咁多啦？咁。 但係佢係咁嘅，佢處女座噶，跟住佢係好多，就係耳濛濛咯咁咯。 係。咁通常你作為佢嘅女朋友喺隔離， 點樣氹佢咧？ 係啦，你會點做噶？ 好理性噶，冇錯事咪自己而家努力啲揾上網揾，即係揾錯事做咯。你冇理由等到最後一刻，其實冇就冇噶啦嘛。 你又好理性喎。 係啊， 但可能佢嗰刻唔係想聽呢啲。 咁調翻轉，如果係你唔開心啊， 唔好講嘢，俾我自己靜。 係，咁使唔使喺你隔離，定係直接完全唔需要你有？ 喺我隔離，我會開心啲， 坐喺度咁樣 陪住我咯，就係、是。我自己冷靜完，我就會講翻嘢。 但係佢唔可以做其他嘢嘅。 佢可以， 即係佢可以坐喺度打機。 可以啊，可以啊。 佢純粹坐喺你隔離。 係啊，我唔會。 佢坐隔離瞓著咗咁樣。 我都冇嘢啊。 坐隔離 Sam 相俾人哋。 我係又唔 係又影自己 啦。佢而家嬲緊啊！ 我陪緊佢啊！我嘅生活就係 Daily Life。 婚庆生活做咩唔 send 俾我啊？我咪同你一齐紧，做咩 send 俾你啊？ 你知噶， 喂，但系嗰种陪又 OK 噶啦，即 系 我打机咁坐喺度。 唔系，因为我系好冲动嘅人嚟嘅，即系点讲咧？我啲心情唔好，好容易讲错嘢。 嗯， 系啊，我就好惊讲嘢收唔翻，所以我就索性你唔好同我讲嘢住。 系系，试过讲过最 hurt 嘅说话系， 冇啊，攻击佢要冇啊，即系讲话。你又未 grad， 你唔明噶啦咁。 哇！我以為攻擊要害係攻擊其他嘢添， 有個形容詞出嚟咁樣。 西個我都未畢業， 即係佢 care 嗰樣嘢就係係咯，佢最唔應該講噶嘛。 哦， 哇！佢真 咁你又真係好 hurt 喎。 係啊， 所以我咪 重新審視你先。 同你講啊，所以即如果我唔心情唔好嘅時候，你就唔好同我講嘢。 O K， 咁如果佢 grad 咗之後，你諗住用咩去攻擊佢要害咧？ 諗唔到， 未有嘢可以攻擊住啊嘛。暫時拿住啲嘢起身，用得幾耐得幾耐 可以嘅，過多一年，你都唔明白我做嘢耐你一年。 應該執住呢個位 置，追唔到， 唔會咯。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咧，就俾阿 Fiona 嘅。咁呢一个情景就系、是，如果可以砍你嘅身高去换一样嘢，你想换啲咩咧？因为你嘅身高都170几cm 啊，啱啱大家睇相就知道。 你今日着平底鞋，好彩 都已经咁 特登嘅， 知你两个都唔好高啦， 肥仔 系啦。 哥、啊，你使唔使身高都要高过你咧，男仔？ 要啊， 嗯， 如果咪好似细佬。即拖住个细佬出， 又有得攻击啊！ 但系迟啲，如果真有个矮过佢嘅，你唔明噶啦，咁高，呼吸唔到呢度嘅空气， 系又有得攻击，又仲要害。 咁你系啦，如果假设你可以用自己嘅身高去换一样嘢， 个脑转数快啲， 你转得好慢咩？ 都钝噶，同埋我以前 即系你嗰句，我以为你嗰句储咗好耐啊， 度咗好耐， 系啦， 有冇抹低咗？ 其实度咗好耐啊，转数好慢，嗌交攞出嚟嘅时候，哦，呢句啱用。 但系人哋系啲真系好中意幽默嘅人，因为我觉得佢哋真系转得好快，即系觉得嗰啲人系特别醒目嘅。 嗯，系我系啊。 我哋都系啊，系 佢反白眼， 反到后面。李先生，我好期待访问完结之前揾到位攻击你啊！咁咧，揾男朋友嘅时候会唔会都系会容易俾呢种男仔吸引到？所以你而家男朋友都系呢一种系咪咧？ 系啊系。 可唔可以叫佢而家 send 个 message， 讲个笑话嚟听下？ 真系认真嘅， 认真嘅，我想听。 我知有几好笑。唔系再唔系佢过几日谂到你先 send 翻俾我，我哋播。唔系你而家同佢讲先啦。 系系。 你 voice message 啊 ，voice message， 佢中意听你个声。 B B 啊，你而家可唔可以讲个笑话俾我听啊 ？B B 啊，乜 料啊？你唔系咁嗌嘅咩？吓， 唔系噶。 佢有时会嗌我八婆噶。 哦，我嗌全名噶喎，有时。 哦。 系啊，喂。 喂喂，我咧咁 OK， 咁即系换言之，你身高你会换转数快啲，可以容许自己去到几矮咧？ 163 哦，即都唔可以减太多嘅。 系啊，因为我都163再最高阵系165就啱啱好。 哦， 但我由中二开始已经控制唔到我身高 了，控制唔到意思啊，我都控制唔到我嘅体重啊，我明 白，我都唔想系咁升喎，点知？ 我嘗試過將自己打側瞓咯，可唔可以個地心吸力唔係吸寬我咯？ 我老豆係有講笑講過話，要唔要定制一個床係即係限死喺嗰個位， 哦、 就永遠都係嗰個位，唔會再長咯。 而家仲冇高啊？ 有啊，即係我本身上年係173，而家174，好驚 出事啊！每年增高一點點。 想肥多啲咯，呢个都好认真嘅。 咁如果好啦，假设个身形可以即系叫做再用身高去换，你会想换成点？ 丰满啲咯。 嗯， 而家系自己觉得唔系好满意。 都唔系啊，而家都 OK 嘅。 我想再正啲咯。 如果男朋友同你嗌交嘅时候攻击你丰满呢个， 佢唔会噶。 即如果咧，你知道当嗌交嘅时候咩都讲得出口，你都讲佢学历啦，系咪先？你会点咧？ 攻你嘅身形啊，嗰啲咁 样。我成日都传佢揾大波妹咯。 唔系讲玩笑啊，女我话你听，你会见佢娇娇嗲嗲嗌 B B 啊，话你听。 咁佢就觉得我好串咯。 咁又唔系好串 嘅。好串嘅，但系好 spicy 咯，反 好啦，如果佢 你转数快一 转数快快，唔系咁我都可以转数快噶。 系啊，你睇佢。 吓，我揾到我唔揾啊？咁你点应啊？ 你 谂 你咯， 哦，佢呢个位慢翻， 系慢翻，系。 但我 听 呢 度，所以佢呢啲说话系储咗好耐嘅，应该。 系啊系啊系啊系。 储咗好耐，储咗啲子弹嗌交嘅时候就可以用噶啦。 嗌嚟嗌去都嗰几样噶咋。 系啊。 恭喜诗人。 我哋就准备咗礼物送俾阿 Fiona。咁你出咗个题目就系同刺猬有关嘅。 嗯， 系啦，呢个题目嘅构思系 这种刺猬。sorry。 啊！我有养刺猬咯。 哦，我有见到张相啊，男定女嚟噶？ 女仔。 几多岁啊？我想上过几多钱呢？我想几多岁？讲到好似好想买咁啊！ 三年咯。 哦。 其实系都系嗰度秘密嚟噶，我喺大学偷佢哋养嘅。 哦。 宿舍。 好多人都系咁。但系嗰刺猬嘅寿命系 4-5年。 哦，咁即系差唔多。 系啊。 做咩啫？好直接啫喎，呢啲嘢总系要面对。 系，我觉得咧有关刺猬嘅真系好难揾嘅。 系系， 我曾经有谂过，真系揾唔到嘅话咧， 买本书， 唔系揾嗰啲日本 文青嚟噶。 日本 你文青， 我哋文青啊。 哦，睇得出，睇得出，系好啊。 因为我上网 搜， 好啊，下一句就系你中意啦。 系咪转数好快同我嗌交？ 跟住本身上网搜即系刺猬，有一个关键字就系刺猬头。我本身谂住揾唔到咧，就买啲日本动漫嗰啲男主角嗰啲刺猬就，咁好冇诚意啦，夹硬啦。好彩最屘真系俾我揾到同刺猬有关嘅嘢。 咩嚟噶？ 真系一只刺猬嚟嘅呢只。 好奇。 因为原来啊，喺 Pokemon 嘅世界里边有一只嘢咧，真系以刺猬嚟做参考，一只佢嘅精灵咧叫草刺猬。咁我觉得好贴题啦，唯有。 哇！ 系啦，咁我就拣咗一只草刺猬嘅公仔送俾你。 佢啲手指喺台边喺度揿紧，即系人哋谂紧嘢咁样。 点应佢好咧？咁我呢个系唯有最贴题咧，我一求贴题嘅呢下。 对绿色比较敏感。 系贴题咯，多谢你啊！冇咩补充。 你个好得意真系。 交俾下一位选手可以表演啦。 我本身系谂住去买啲买一本书。 是講關於 即係如何護理啊，或者照顧啊咁樣啦。 係， 咁但係揾唔到，我又買咗公仔喎。但我只公仔咧，我覺得得意啲啦。 你覺得咧？ 好內涵，我覺得你哋真係。 我哋好有， 唔係因為你開呢個咁嘅題目俾我啊嘛。 我啊真係有盡。 係啊，如果有人無啦人同我開一隻叫孔雀石鹿，我都唔知點樣做嗰個 嗰啲有關變色龍嘅嘢。 因為我見大家都係講顏色啊嘛，好似啲嘢。 哦。 所以我覺得第時啦，有顏色。 我刺猬公仔。 哇，好得意啊！看你係中意買呢啲喎，我發覺。 嗰只刺猬，哦， 見咗啦，見咗。呢個我唔知咩嘅家族嗰啲動物。 森林家族啲 friend 係嘛嗰啲。 咁佢有一 set 嘢。 佢刺猬，哦喺度， 系咁就一个嗰啲细嗰啲绒毛公仔咯。 系咪佢里边有埋嗰啲装饰可以？ 啊系啊系，佢有埋呢间屋仔噶。 哦， 不过你文青又未必啱用， 未必啊。 既然你自称自己系文青， 两样都咁得意，真系好难拣啊！ 你真系好有诚意， 系好真挚，我觉得你讲。 其实我间房系超多公仔度，已经想 掉啦。而家再加两只添， 咪要拣咩？依家 系啊，两个男仔送俾你，一个就系、是。Pokemon 的草刺猬公仔，一个就是一个好似森林家族一些。 我觉得呢个好得意嘅，但系 边一个？一个个嘛？ 系啊，但系间屋就有啲少少多咗。 间屋俾佢咯，真系 有啲多余。 唔系啊，间屋你真系抌入去俾佢转入去咯，够唔够大？ 可以俾刺猬。 系啊，我真系谂紧你可唔可以俾佢转入去？我唔知够唔够大。 咁大只。 哦，有个位俾佢匿下啫。佢呢啲好中意匿入去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 咁你拣阿一嗰个嘛？ 系啊。 好， 唔系你呢个真系有啲四眼姐，你呢个真系有啲，你买俾我睇，我 都要影低佢。 可以，我尽力噶，师傅同刺猬有关。 你呢只系要摆喺 office 自己对住。 你收到呢、這个， 佢摆 office 自己对住之后咧，佢一个月之后就辞职唔做， 然后留咗喺 office 嗰度。 最尾一条问题，男朋友复咗笑话未啊？ 未 啊！ 哎呀，咁啊，等你之后话俾我哋听。 好啊， 等节目播出街嘅时候，我哋再播啦。咁 时间去谂咯。 系啊， 如果唔系佢会， 咁我哋就可以衡量到 Fiona 嘅幽默感。 哇，死啊，好惊啊！ 究竟佢会因为咩而笑咧？ 我翻去帮你谂下先。 翻去帮你谂。好啦，今日都系 Fiona 上嚟，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堆积起千堆问，床柜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越结单，小手拍远迷途仍只返。一屋户烟瘴气也好，共生活和利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被抛，一起醒醒。 三点半新闻之前听过又话 Gladys 李正君嘅新派台歌啊，歌名叫做《乌里上道》。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有司法人员遭受恐吓发声明，表示司法人员因为履行司法职能而被人恶意恐吓，会伤害其家庭成员，以企图影响法庭的裁判。特区政府以至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绝对不会姑息这种违法暴戾的行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务求将不法分子尽早缉拿归案，确保社会安宁。发言人说，社会人士有权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就法庭裁决或相关事项发表意见或者作出讨论，但是必须尊重司法独立，亦不应该肆意抨击司法人员。任何人如果不服裁决，应该透过现行制度提出上诉，绝不应该恶意攻击甚至恐吓司法人员。对于近日法庭的裁决遭受本地以至海外社会的无理批评，律政司强烈呼吁所有人士必须停止以任何手段攻击本港司法制度，有关行为有机会触犯法例和香港国安法。宣布流亡海外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转抵英国，他说心情沉重，说知道可能永远未必有机会回港。许智峰在伦敦接受 Now 新闻台访问，被问是否以外访名义弃保潜逃，他并没有正面回应，说现时要多休息，亦没有回应家人是否都在英国。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02宗新型肺炎确诊，本港昨日新增112宗确诊，累计6701宗确诊个案。南亚海难家属去信死因庭，要求复检，决定召开死因研讯。有家属质疑不召开死因庭是否因为政府想隐瞒事实，而有家属说召开死因庭可以发挥砌图效果，拼凑更多事实真相，向家属有所交代，当中牵涉公众知情权。另外有家属说，马尼拉人质事件即使发生在海外，亦可以在香港召开死因研讯跟进。南亚海难涉及39个家庭，质疑政府官员已经遗忘他们。协助家属的民主党成员，本身是律政司的陶谨申说，开死因庭或许可以披露更多资料，挑战既定立场的官方结果。他举例说，近日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言讯反映事情可以峰回路转，如果最终不召开死因庭，他们可以向律政司提出要求开庭，或向高等法院申请再由法院命令开庭。陶谨申亦促请警方就事件悬红继续调查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今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午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希裕顿中心对开咧快线有意外噶，咁不过大概5分钟前清理好啦。现时咧车龙排到过去美松苑，咁就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希裕顿中心对开快线有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车龙排到美松苑。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挤塞，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港安医院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玛利曼中学。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有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佐敦谷公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八雀街。联合道近东宝亭道对开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彩堤。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唉，留喺香港冇得去旅行做咩好啦？ 留家抗疫梗係上好多嘢睇嘅港台网站啦。 真係？有咩好介绍先？ 嗱，点点风物情呢期介绍新界区嘅文化遗产，长洲飘色、围村建筑、屯門大埔发展成新市镇前嘅风貌，全部都係免费，有片有图有真相啊。 係喎，新界文化遗产原来係咁精彩㗎，疫情过后仲可以实地体验添。 香港电台 Web Plus 点点风物情，你嘅网上博物馆。 音乐说 林德信的音乐选择， 匆匆往日如画。 在佛山大 show， 即是那些体育馆大， 是 跟住不知点解那次是唱千亿个夜晚， okay， 是一个出名很难唱的歌。 现场仲系同爸爸林子祥一起唱，完咗之后佢有冇即系讲嗰啲 not bad？ 冇回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以陶玉做题材的港产片由谭耀文、张继聪、张建升和柏天南主演，柏天南和三位前辈合作，最难忘的是 最辛苦呢，就是因为这出戏是冬天最冬的时候拍，我记得那晚呢他们在导演组在打边炉的，我们出面 不是打边炉，不是导演组的，是整个剧组打边炉，整个房里面有制片组、有美术、有服装的， 我看不到， 不过你就认得我而已。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妈咪，同学话咧，停课期间都唔好搞聚会啦，要减少外出同埋群众聚集、哦。 好正确、哦，我哋第日再约同学仔玩啦。 妈咪，咁又唔使，我哋视像聚会咪得咯，一样可以一齐打机啊嘛。 哦，咁你玩一阵好啦噃。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爹哋。我都想打机啊，爹哋，要快啲讲，咁你打一阵好啦，爹哋，我都想打机啊， 咁你打一阵好啦， 为己为人，同心抗疫，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但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播报时间， 而家时间下午3:40， 系自己醒水。 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50%。咦，一转一转，啱啱 fit 我，而家20度，而家20度啊，变咗啊， 系 相对湿度5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咁啊，几样嘢回应先嘅， 第一。 Fiona 咧，即系我哋今日嘅女嘉宾咧，系 send 咗佢男朋友搞 get 嘅一啲 voice message 俾我啦， 系啦， 其实完咗访问之后咧，嗰晚已经收到， 系， 但系可惜唔得啦啲水准， 你自己同佢讲啊， 连 Fiona 自己都话唔得啦，点解我会拣佢啊？佢自己都咁讲，跟住喺我哋我同 Fiona 嘅努力鞭策之下咧，佢昨晚俾咗一个我觉得系 OK 满意嘅嘢， 系、哦、啦，即系你直接同 Fiona 讲，喂，唔系好得， 系啊，我直接同佢讲唔系好得，因为 Fiona 都话，我都觉得唔系好得啦， 同埋代表紧佢嘅 taste， 系啊， 佢唔可以攞呢啲嘢嚟 要求好高，我哋先听下，我哋觉得嗱 Fiona 呢下都觉得跟住话 not bad 嘅， 系 I like him，OK，、okay? 系 啦，因为有嗰种捉到我哋嗰个叫咩啊， 嗰、那个 humor 系捉到我哋个实验小剧场嘅嗰个 humor， 我听一听啊。系呢个系嚟自 Fiona 男朋友嘅 voice message 啊，好。 韩国嘅饭卷又叫做 kimbap， 咁普遍嘅韩国饭卷咧，大概都可能系呢个20cm 长啦，咁就 kimbap 啦叫做。咁你知唔知道一米长嘅韩国嘅呢啲饭卷叫咩名咧？冇错，就系 kimbap。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个沉醉。 但我说 I like him， OK， This is not bad， OK， 原创啊， 应该是原创啩， 系嘛， 系啊，跟住佢咁啱佢自己都搞咗个沙滩嗰个烂 get， 系点噶？ 即系个鲨鱼摊咗喺个地下变咗沙滩， 你啲 friend 嚟噶， 系啊，所以我几中意佢 ，OK， 我而家中意佢啦， 好嘅， 好啦，多谢 Fiona 同佢嘅男朋友啦， 系倾到偈嘅， 因为我发现即系嗰个叫做 sense of humor， 即系嗰幽默感咧，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笑点咁样啫嘛， 系， 就好似我哋今日个爆笑小剧场啊，其实我几中意意外宝。同埋嗰個有媽的孩子上個步咁樣， 係啦，有媽的孩子上個步嗰個係， 但啲人中意走寶喎。 係啊， 其實我真係覺得走寶係一般啫。 走寶嗰個重點在於兩下啦。 啊，係 係，即係雙重意思佢先至夠咩？ 係跟住之後，因為我阿 Crystal 咧，即係我哋幾個禮拜前嘅嘉賓，佢好中意聽，我每次 mix 完都會 send 俾佢聽啦。 係 係，佢中意黃金寶喎。 黃金寶啲聽眾都係講呢個啊。 其實我覺得好一般啫。 呢個係。正常嘅需要嘅嘢咯， 系咯，所以我哋嗰个实验小剧场点解叫实验小剧场就系试下唔同嘅笑点， 系啊， 睇下大家中意啲咩，咁先叫实验小剧场。 有好多噶，仲有啲摆喺度冇用到啊， 系啊，有啲唔出得街嘅，有啲因为踩咗啲地狱位啊， 系 啊，唔出得街， 系啊， 系啊，好，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 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男人啊，梗系要有翻套西装摆喺屋企啦。咁头先一开始大家都听到我讲，咁通常我都系做嘢嘅时候会着度身订做嗰套啦。咁其实另外仲有啲单件嘅褛嘅，有一件我就记得系又系好多年前自己喺嗰啲铺头度买。咁佢嗰隻西装褛系 smart casual 款多啲，咁其实而家已经唔啱着噶。另外有一件咧，就系、是、我记得系阿斌送俾我嘅，嗰阵时佢屋企有好多，咁跟住就俾紧啲我哋着。咁但系呢一啲嘅西装褛望落去比较 casual 少少，就比较适合譬如朋友结婚去观礼啊嗰啲咁样。我通常系会着一条嗰啲。少少西褲質地嘅一條褲啦，平時出街都著到嘅，最緊要係，然後上身其實就著件嗰啲樽領長袖嗰啲冷衫，裏面就打底衫啦。咁其實個面咧加一件呢啲咁嘅 smart casual 西裝啦，望落去已經好 smart 啦。You are so smart, you are beautiful。咁但係话点解衣柜只需要一套，係因为真係以备不时之需嘅啫。以我哋嘅工作嘅机会等等呢，应该要用到嘅时候唔算好多嘅。 咁所以点解我几年嚟都只系着同一套西装去做嘢咧？咁摆喺屋企嗰套西装啊，看下门口咁都有啲小贴士嘅，咁啊一阵转头讲啦。最紧要就系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屋企衣柜尝试摆一套西装，扎一扎袋，傍一傍身啦。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即咁样， 嗯， 我觉得啊，先要道歉嘅， 系 为我哋嘅工作而道歉啊！ 我哋 此话何解咧？即话说上星期， 嗯， 上星期四点钟啦 ，OK， 即系我哋呢个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完咗，同寻常事交接嘅时候，见到哇，的神大哥， 哇 哇，嗰套西装争在未有珠片咋？如果咪以为佢今晚登台啊，系咪先？ 系。 几靓仔啊！ 好啦，即系成 set 齐晒，全黑色嘅。 跟住彭咏仪又好似黑色礼服长裙 one piece 咁样啦。 系， 咁师培就佢而家睇唔到，略为性感嘅。 系， 系啦，真心性感，我觉得系啦，因为佢话：哎呀，我都唔知点解呢件衫成日会跌到呢个位。佢咁讲嘅，咁我话系啦，即系你睇下可唔可以扣厚啲，好似好啲咁样啦。 安全啲啦， 因为大家喺度讨论，即系有时有啲位我哋都尴尬，我唔知望望你倾偈咁样。好啦。三个衬埋一 set， 全身黑色， 佢金像奖咁啊， 黑色咁样翻嚟 ，OK， 几有 feel 系咪先？唔讲以为开紧占士邦，寻常是认真做唔知第几集 ，OK， 然后三个坐喺度开紧会咁样， 然后上个星期我哋拖鞋、波衫、短裤， 我话 hoodie 啊， 系啦， 最颓嗰啲，最轻便嗰啲， 所以我决定 人造电台，我哋做电台， 所以我觉得起码下星期或者嚟紧2021年。假设仲有得做，我要决定 着西装啊， 打翻条胎啊，起码 尊重翻个直播室系嘛？ 点先叫整理咧？ 或者我同嘉宾做访问打胎啦、 啊。Fiona 都有话啊，点解你着得咁 hea 嘅？因为咧讲起话我问佢个，佢咪话写想开嗰个叫做男装， 系啊 系啦。咁我你知道我对日系好有兴趣噶啦，系咪先？ 系 无论系服装又好。女士又好，动漫都好啦 ，OK。咁佢我问喂有冇折啊？咁样好直接噶，你知道我哋系咪先？咁佢话唉，得系梗系得啦，计平啲俾你啊。跟住我俾咗件我买一件清酒嗰件和服嘅，嗰件俾咗佢睇。佢话真系几靓，点解你翻工唔着呢啲啊？嗰日影相好似你张张相都咁求其嘅。我话翻工攰啊嘛。佢话咁啊系，咁啊系。 明明个人最应该着靓系翻工。我哋系调翻转，翻工系最着得唔靓， 所以我觉得都被嘉宾嫌弃啦。决定着靓啲，我哋，我决定将呢个节目啊，由一开始两点钟系讲呢个嘅西着 唔落西装裤啊， 西装裤，去到中间有一个时装设计师，嚟到而家推介大家买西装，决定将呢个追女仔嘅节目摇身一变啊，变成整整滋滋一个时装节目。 正正之之， 我是阿布， 我是超 L， 我哋教大家扮靓今日， 正正之之，呢个名真系不得了啊！ 时装达人阿布， 我系我唔再讲啦，我系欠下紧。 喂，但系你唔系你有咩西装嗰啲？ 我想想问你屋企个衣柜系咪真系冇乜西装褛噶？你冇啊？ 我冇一套订嘅西装褛咯。首先啊，唔系，其实应该话嗰阵时咧，我人生咧有一套真系正式嘅西装褛嘅，咁系我阿姨带我去买嘅。咁虽然叫阿姨，但其实我阿姨都系带我两年，即系早旧年结婚嗰个啊。 哦， 系啊，因为相对地，我阿妈觉得佢稳阵啲啊嘛。因为唔知道我会做出啲咩事咁样，咁所以佢就叫我叫佢带我去买。咁嗰阵时为咩买呢？就系、是、form 7嘅时候，你去面试啊， 哦， 即系你去大学面试，你喂 系 大学、啊，其实冇咩嘢。总之阿爸阿妈觉得要买套西装啦，咁你去大学面试啊嘛， 得搬啦， 系啦，咁啊买咗套，升、就、咗、是、大学冇着过啦。 咁跟住去出嚟啊冇系， 跟住之后你嗱，我最近嘅就系、是、咪就系、 是、上妆你有冇嗰啲嘅，使唔使噶？ 上妆都唔系啊，但系嗰啲即系围内学校搞嗰啲，你 覺得 high table dinner 要穿套西裝仔嗰啲，其實你都係喺啲連鎖 U 記 H 記嗰度買條西褲， 啊、 自己唔知邊度揾件恤衫就襯埋就係噶啦，係咪先？你唔會特登一 set 噶嘛？我唯一叫做真係好一 set 就係舊年我阿姨結婚嗰套咯，咁、嗰套喺乜乜良品嗰度買成 set。咁樣買嘅，即但其實人哋分開嘅，人哋唔係 suppose set， 只不過同一個 collection 咁樣，咁你咪買咗啫嘛。咁、 哦、 然後，所以我冇嚴格嚟講冇一套好正式嘅西裝，或者係咯一套西裝。我有買嗰啲類似西裝褸嘅褸咯，但都好少著咯。 你都係唔係好 係啊？唔係好得嘅， 唔好襯著嗰樣嘢。係 係係。 咁嘅 我都係踎喺街頭嘅 街頭風。 Konnichiwa，即夏威夷，除非你嗰套西裝係夏威夷西裝啦。 花花嗰啲啊， 我唔知道 啊。阿似阿祖似啊，会有黄耀祖似啊， 或者好似我另外嗰边个老板咁样咯。 嗯、啊，佢点嘅？ 咩啊？温暖牌啊嘛，家有喜事嗰件啦。 咁啊，嗱，我屋企啊，头先讲嗰套一路度身订做噶啦。 系系。 其实我又有问过啲同事嘅 tips 噶，阿斌同阿 O 我都有問過， 哦、是 因為佢兩個著得最多嘛， 唔係阿領都著得多嘅， 冇佢兩個咁多啊，因為同埋譬如阿 O 佢婚禮多嘛，咁我計嗰啲，跟住阿 O 嗰陣時俾個 tips 我就係、是，你啊冇錢買咁多套，得一套就記住買啲咧最唔起眼嗰啲， 哦， 即係顏色上面。因为你就唔好学阿斌嗰啲咁啦，橙色啊，阿斌好中意自己好鲜色噶嘛，橙色啊， 白色啊， 荧光， 佢唔系白色恤衫，佢白色褛、啊， 即系佢又 carry 到嘅，真系 佢靓仔嘛， 系啦，咁佢有嗰个黐字啊， 系啊， 佢真系有个 黐字，佢有个黐字， 个丝对佢又呢，咁啊，所以着嗰啲嘢咧摆喺身上面好啱数，但系同埋佢多款啊。人哋可能有 sponsor， 我唔知啦。咁、但我真系冇，佢试过俾过嗰啲，俾过一两件我噶， 系 太 sharp 啦！一重复啲人就觉，咦你又着呢件啊、 哦？ 反而着啲沉色嗰啲， 唔系好觉， 唔系好觉嘅。所以如果你屋企真系要摆一套嘅话咧，我真系都几建议你拣啲好沉色嘅衫。 但系好睇你有冇嗰个需要噶嘛？其实我真系冇呢个需要嘛。 系， 即系你话好啦，假设系咯，我又唔会做 MC 嘅，系咪先？我又冇呢个机会啦。 咁咪去 金曲揾我咩？系咪先？唔会啊， 我哋咩？ 系咯，唔会啦，系咪先？就算系嘅话， 都应该公司揾啦， 公司揾衫俾我噶啦，系咯。咁然后我出边我又冇呢啲嘢做嘅，系咪先？我而家又做幕后啦。我唯一嘅就真系去啲 friend 嗰啲婚礼 啊嗰啲。 咁我咪真系着一件好似褛嘅褛，好似西装嘅西装。有一兩件喺屋企咪得咯， 所以你旁身嗰啲唔使去到咁貴 啊，係啊係啊， 真係一啲 我全部都係特價買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三九九兩件， 我而家等緊年尾特價要入手一啲啦，因為譬如上次 Dixon 著嗰套我有問佢嘅， 係 佢嗰套係， 喂唔好講啦， 咩啊？ 佢個價錢， 我價錢我唔記得， 係啊，我記得不得了嘅， 係啊係啊，冇費事啊， 費事啊， 但總之佢嗰 但係著得靚， 著得靚啊，同埋佢嗰個係三件嘅，即係佢裏邊連埋馬甲嗰、那個、 哦， 其實龍哥都係好中意， 係龍哥都中意著西裝嘅， 係啊， 你見佢輕談張相都係著西裝型嘅，即係佢 post 出嚟嗰啲都係著西裝，佢好尊重輕談嘅。但問題我晚晚師兄祠堂接佢更，或者而家音樂雪接佢更，我都冇見過佢著西裝， 佢應該廿張擺到， 佢日日翻嚟都係。咁样咯， 所以龙哥 所以我好怀疑，究竟龙哥几时系有套西装俾佢影咧？我做咗成年师兄祠堂， 你有冇谂过摆咗个柜度？ 我都冇见过佢着西装开麦， 摆咗喺深夜半夜四点眼瞓咧， 四点眼瞓 啊！喺个直播室嗰度，我换咗套西装，星辰今晚咁啊！ 今晚嘅音乐主题系。西装 嗰套咩？苏永康嗰套咩？黑色西装， 唔系，但系我觉得系有啲嘢扎袋嘅，即系扎开下门口啦。 价钱上你唔需要去到咁咩， 唔需要到咁劲嘅。你自己 feel 到自己有几可以着用得着呢啲嘢咯。 系啦，同埋你嗰啲你系可以拆件都得嘅，咁你条裤有时咪衬条出街咯，咁样摆喺屋企，摆有时见家长嗰啲 咧，大家都知噶啦。你而家嗱，大家打工仔，见咗工之后。系咯，冇啦，唔使再着啦。 系啊， 除非你话你翻嗰啲咩啊 ，I Bank 啊， 啊商界嗰啲 咯， 嗰啲就要咯。 咁嗰啲冇计啦，嗰啲。 但你天气冻嘅西装褛都唔挡风嘅。 系咯，你睇我咁几舒服， 咪 着 hoodies 几好， 系咯。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 BGM Saturday， 寻日嘅 EDM Friday 嗰度咧，波成就介绍咗一啲佢今年新认识嘅一啲 artist， 系啊，都嚟到十二月噶啦，有冇谂过究竟今年自己做咗啲咩咧？回顾呢个2020年，系咪觉得好似冇咩特别嘅嘢做过，但係又经历咗好多嘢呢？嚟到年尾呢啲时候，总係会感慨一下，时间真係过得好快。所以今日揀嚟一首嘅 BGM， 一首嘅纯音乐，都係提醒大家时间。不妨喺听緊呢首歌嘅时候諗下2020年自己仲有啲咩想做啊？ 好有七点半钟之前，夜晚七点半钟之前，同埋夜晚八点钟之前嘅感觉咧。话晒我哋呢度都叫 BGM Saturday， 梗系播翻啲纯音乐啦。其实我弹紧嘅，我哋呢度晏昼四点几，四千靓歌再重聚。 你系 Ans， 我系 Velvet。 麻烦你唱两句啊！ 记得咋嘛？为了任性，日拼夜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 个琴声大啲。哎呀，真系弹紧噶！喺而家直播室装个副钢琴喺度搏咗啊！今日佢为咗想表演呢一首钢琴，练咗好耐。 好啦，完啦。好了好啦，听下下个礼拜嘉宾系边个啊？ 晴儿，你第一送俾你嘅礼物有咩评价呢？ 我觉得一份礼物系贴心嘅，同埋显示到佢系好识都嘅男仔，应该追开女。 Hello， 我系晴儿 ，Little Shine。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我哋下星期嘉宾系晴儿啊，咁大家可以喺 Instagram 嗰度揾下噶，咁啊听埋佢对波胜嘅意见啦。 晴儿，你对波胜送俾你嘅礼物有咩评价呢？ 应该男女老少都会中意嘅嘢咯，可能佢个人比较平实，就谂到呢样嘢。 Hello， 我系晴儿 ，Little Shine。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下星期再弹琴俾大家听，听神上市啊！ 4000靓歌再重聚。